接下来我们看到剩下的一些就是残余的伤害罪里面的一些比较小的条文，那这些条文不是说就不会考啦，只是说它的几率上面相形之下跟刚才的重伤的判断相形之下是一个非常小非常小的一个条文。对，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跟直系血亲尊亲属有关的条文好了的伤害行为，这是在280条跟281条。280条是说我刚才其实也看过了，就是对于直系血亲尊亲属，你如果去犯277跟278条的罪的话呢，就加重其刑之二分之一，这个叫做伤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那行为人主观上面一定是要认识到说你伤害的是对象或是你重伤对象。280条它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对于直系血亲尊亲属去犯二七七，这个叫做对直系血亲尊亲属伤害罪；另外是对直系血亲尊亲属去犯二七八，这个叫做对直系血亲尊亲属重伤罪。那不管是对直系血亲犯二七七还是二七八，都是加重其刑之二分之一。如果你是对他去对爸爸去犯二七七的话，那就是加重其刑二七七，加重其刑之二分之一。那如果对爸爸犯二七八，就是重伤罪再往上加1/2，再乘1/2的意思。OK， 这个是伤害罪行，最近就是没什么好说的。OK， 先看281呢，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伤害罪。伤害罪基本上277是没有处罚未遂，它只有处罚一个加重结果犯。277只有处罚加重结果犯，也就是说，你伤害行为故意去做一个伤害行为，但是这个伤害行为就产生了一个重伤结果。如果你是对于重伤结果有故意的话，基本上就直接论278条，就跟277第二项是没有关系的。这边刚才做了补充。那281条是说呢，你去施强暴于直系血亲尊亲属未成伤，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把它视为是一种伤害未遂的处罚。伤害未遂处罚为什么？因为277条其实普通伤害罪它没有处罚未遂犯，它没有处罚未遂犯，可是如果你伤害的对象是直系血亲尊亲属的话，比如说你拿一把扔一把椅子，然后就往你的爸爸头上面扔过去，结果爸爸呢学过轻功，然后就闪开了，就那把椅子砸到那个墙壁就烂掉这样子，就是什么施强暴于直系血亲尊亲属，就是父亲，但是呢父亲未成伤，毫发无伤，但是这样也要处罚，意思是什么？单纯处罚你的强暴于对直系血亲尊亲属的强暴行为，单纯处罚。对直系血亲尊亲属的强暴行为，这个强暴行为，你会发现刑法里面有好多强暴，好多强暴都有不同的意思。这里所说的强暴行为，在性质上面，你应该是要跟伤害行为要比较接近一点，要注意压制他人的意思，就要达到这种程度，不是随便的乱对。例如说，你摸你爸爸脸，好恶心，就发抖了这样子，但那不是强暴啊，对啊，那个强暴行为指的要跟伤害行为逼近程度，对。所以像刚才那个什么扔椅子啊，或丢他糖果啊，丢他糖果，这应该是文物才对。对，反正总而言之啊，就是要有形的身体上的举动去施加在直系血亲尊亲属身上才可以。OK， 那即便他没有成伤，没有造成伤害结果，还是可以用281条来处罚。但是如果是一般人的话，一般人用277，他没有处罚未成伤的刑。这样的结果，277没有处罚未遂犯 ，OK。好，这是281条，这281条。那我们的下一个过失犯，不是过失犯，加工致伤罪282条。加工致伤罪这边的条文基本上跟275的加工，还有刚才那个加工堕胎罪都是一样解释。什么叫做加教唆或帮助他人受伤，使之致伤啊，自己残自己，或是受主说得其承诺而伤之，然后成重伤者。所以基本上282条教其实应该把它改名字叫做所谓的加工重伤罪，叫加工重伤罪，因为只有关于重大身体法益，重大身体法益才不是行为人能够处分的法益。所以现在行为人不能够处分的法益，你已经学到哪几种啦？应该是275嘛，对不对？生命法益不得自由处分。另外就是这里所说的282，如果你是受主或得承诺，然后去伤害他人的话，受到他人的嘱托承诺而伤害他人。他人者重伤的话，基本上我们认为重大身体法也是不能够经由被害人自由处分的，所以会有282条这个加工重伤罪，或者这个加工重伤罪。那前段的关于什么教唆帮助他人伤害啊，这里所说的教唆帮助，当然也不是刑法总则上面所说的教唆跟帮助，反正这里也是一个独立处罚的规定，这跟275上一堂课讲的都是一样的。那后段是所谓的加重结果犯，就是说，如果说你是教唆或帮助他人，让人家去自己伤害自己， 或者是受到他人的嘱托或承诺，然后去伤害他的话，这个时候没想到你这种加工行为竟然导致被害人于死的这样的加重结果。所以你一定是怎么样，他既然是一个加重结果犯，你一定是对于被害人那个死亡没有故意的情况，而是只有过失。你的故意是加工致伤、致重伤的部分，但是你对那个被害人死亡是没有过失，你才可以用282条，才可以用282条。如果你根本就是一开始就想让他死的话，那个就不是加工致重伤，那个、可能是加工重伤罪，那个、是不一样的。OK， 好，这个是282。那下一个我们就来看一下，先跳过去一下，看到284。284呢，这也是所谓的过失伤害罪。他主罚是一个过失犯罪，所以过失伤害罪也是有处罚的，不只是故意伤害罪有处罚，过失伤害罪也是要处罚的。那第一项呢，分成两段，前段呢叫做过失伤害，后段叫做过失重伤。前段的行为是说呢，你因为违反某个违反注意义或制造发生不容许的风险，去导致人家产生一个伤害结果。那后段是说呢，违反注意义产生发生不容许的风险，那个风险实现在一个重伤的结果当中。那重伤呢？当然是要看第十条第十项对于重伤的立法定义啊，所以呢，第一项基本上就是普通过失，像普通过失。那第二项呢，就是很典型的，就是一个业务过失嘛。从事业务的人呢，如果你因为业务上面的过失呢，然后伤害他人的话，就除了如果是业务上面导致他人重伤的话呢，就加重处罚。对，那至于什么叫做业务，这个在业务过失致人于死那个部分已经讲过了，那大家就回去就自己看。OK， 好，那这个是剩下的一些比较小的一些犯罪类型。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更小的犯罪类型，在新的讲义第13回。希望今天可以讲到一半。我最近都在写那个什么妨碍性自主罪的讲义，然后还满脑子都是性交猥亵摸胸10秒，真的是，而且我都不会太敢写什么例子，因为写的例子都怪怪的。对，所以大家如果下一堂课要上到性交罪的时候呢，就大家自己想象啊，我不敢想太明白。对，因为有时候那判决写得非常的露骨，所以我自己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好，283条，283呢，这个叫做很有趣，这个叫做聚众斗殴罪，聚众斗殴罪。那你如果没有念过法律的人去看这个条文，你脑中浮现出来的场景是什么？反正一群人嘛，跟打群架不是吗？就是他主罚就是打群架的行为。那你想一想，一群人在那边打群架，所以通常电视是这样演的啊。打群架之后呢，那群人走开之后，一定有人倒在地上。那倒在地上到底谁打他的？每个人都说不是他打他的，这周星驰电影没有很常见这种情况。对，但完全是不知道是谁打他的。那不知道是谁打他的话，那怎么办？明明就有人打他，可是又不知道是谁打他的，这个叫做什么因果关系没有办法证明的问题啊，对不对？一群人去打群架，我们互殴，对，这边本质上就是互殴一种互殴行为，那互殴不能主张正当防卫嘛？以前讲过，比较事务见解。那后来我去，谁也不知道是谁，顺便打到自己同伴都不知道，对，反正就好多个拳头满天飞这样子。那最后呢，有人产生了死亡或伤害结果了，哦好，现在产生了死亡或伤害结果了，那这个死亡伤害结果一定是你们这群人当中所有人产生出来的嘛，对不对？所以，可是那到底是谁产生出来的呢？如果我们把它用伤害罪来处罚的话，247条伤害行为，它是一个结果犯的，它是一个结果犯，所以你要证明什么？伤害行为跟最后的伤害结果之间要有什么东西？因果关系啊，对不对？那可是，在打群架这种聚众斗殴的情况，你怎么去证明说这个人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子的死伤结果出来，到底是哪一个人的哪一个拳头把他打下去的，还是好多人一起打的啊？就很难去证明的，因为大家打完之后就鸟兽散啊，就看不见，而且摄影机照下去的是什么？一团乌漆嘛黑的头，好几个人头在那边打来打去的，但是照不到手啊，但是那个手就看不见，所以没有办法证明因果关系啊。所以这个罪他处罚什么呢？他说283条嘛，他说聚众斗殴，意思是什么？第一个，你一定要是在这种聚众斗殴，有这种聚众斗殴的情况，你像是有这种聚众斗殴情况。然后呢，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什么呢？致人于死，或是致人于重伤的这样的结果，也就是说，在这个聚众斗殴的场合，有人死了，或是有人受到重伤了，处罚哪一种人呢？处罚人在后面，行为主体在后面，不是每个人处罚。他说，在场注视而非出于正当防卫的人，处罚3年以下有期徒刑。什么叫在场注视而出于非出于正当防卫？在场注视是旁边的加油团啊。对，好啊，好啊，打啊，走一拳又一拳，快打啊，快打啊！为什么这种在场注视的人要处罚、啊？你说他又没有下手实施伤害行为，为什么他可以用这里所说聚众斗殴罪来处罚？那是因为在场注视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心理上的帮助犯了、啊。对啊，为什么？ 只要你打，你知道犯罪学上面的统计，只要你在有人少年在犯罪的时候，只要旁边有人在看，或者旁边在呐喊，基本上就会加深他的什么施加暴力的欲望。这个时候呢，一边是施加暴力的欲望，从行为面来看的话，那另外一边就有人很衰，就是什么被害人就很衰，他会受到伤害就会越大，他会受到伤害就越大。所以呢，这种在场注视本来是一种典型的心理帮助犯。那因为这边呢，你特别把它独立出来，变成正犯，特别把它独立出来这边，所以就只要你看到有在场注视之人，你就直接用283条来处罚。如果他符合聚众斗殴致人死伤这样的要件的话，那你就在场注视之人就用283来处罚，就不会再去讨论说啊，他是一个伤害罪的什么心理帮助犯。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讲过啦，你要去证明那个到底是谁下手实施那个伤害行为的，然后才能这样的结果的，很难证明啊。所以有可能正犯你找不到，那你说那个心理帮助犯当然也没有办法处罚，因为正犯都找不到你怎么处罚那个心理帮助犯。所以立法者就说啦，好吧，那既然呢出于因果关系证明上面的困难，我没有办法证明说到底是谁下手实施造成他的伤害行为的，第一个我就处罚那种在这种场合里面，在那个场面当加油队的那些在场注视之人，那种人不管有没有正犯存在，我都要处罚，因为他提升了法益侵害的危险性，他提升了法益侵害的危险性，所以在场注视的人就被列进来了。那个非出于正当防卫是罪字，为什么？废话，如果是出于正当防卫，当然就是主确违法还要处罚嘛。所以那个在场重点是那个在场注视之人，在场注视之人 ，OK， 那可是。你一定要是符合什么要件？你一定要符合说哦，第一个有聚众斗殴的这种情况出现，有聚众斗殴的情况下出现。那实务见解对于聚众斗殴，他说什么？实务说聚众斗殴啊，就是那种场合，什么样的场合？那个斗殴的人数呢，会随时可得增加的情况。意思是说，如果一群人本来就约好要去斗殴，这一群人只限于这一群人，之后都不会再增加其他人进来的话，那个就不叫聚众斗殴。可是你想一想，一般人。想象这个条罪的图像是什么？啊、反正就是一群人在打群架，你管他后来会不会再有人加入啊？对啊，所以实务这样的见解在学术上面就遭很大的批评。对，所以就在讲义上面这边有整理出来的，应该在第二页了。应该是我看一下，对，应该是在第一页啦，第一页那个挂号二。对，实务见解说要随时可得增加才可以哦。如果是一开始大家就说好了要去做这样的斗殴行为的话，那在实务见解上不认为是用到283条就不能够用了。不过他自己实务上见解自己把自己这个条文的适用可能性就把它缩死啊，就把它缩死。为什么？反而典型的情况是一群人早就约好说要去斗殴，跟另外一群人，所以这是通常是属于一种帮派械斗这样的行为。OK。那我刚才讲过了，他的行为类型有两种，第一种叫做所谓的在场注视之人，在场注视之人就是心理上面的帮助犯的加油队。第二个情况就是什么？如果是下手实施伤害的人呢，如果他有挥拳，他那种挥拳，他不是只有在场注视，他是参与了这样的伤害行为，他自己也有做伤害行为的话，现在问题来了，后段说叫你说依照伤害各罪的条文来处断，依照伤害罪各规定来处断。什么叫伤害罪各规定来处断？就是我刚才学过的277、278那些条文来处罚。可是如果说下手他自己有下手实施伤害，那本来就，而且你也可以证明出来说他有下手实施伤害的话，那照理说好像本来就可以用277、278来处罚啦。所以有人就会说，那你所说的下手实施伤害指的就是直接用277跟278来处罚的意思。直接用277跟278来处罚的意思。可是呢，这个罪的立法目的是什么？这个罪的立法目的就是避免什么举证责任困难嘛，你没有办法证明因果关系嘛，我主张这个伤害结果是谁产生出来的。所以你即便下手实施伤害，你能够证明说啊，你其实有挥拳，但是你能够证明说那个就是他产生出来的伤害结果吗？有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对不对？如果你说是用277依照277、278来处断的意思是构成要件准用的话，那就连因果关系都要证明出来了。那这样的话，最近这个条文还有意义吗？就没有意义啦。所以我这个条文的当初的立法目的应该是说，我只要能够证明说我有挥拳实施伤害行为，即便我没有办法证明说我这样的挥拳的伤害行为跟最后的法益侵害的伤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我还是可以用277条跟278条来处罚他。所以这个是什么？在规避那个277跟278的因果关系的证明啊。 这个叫做法律效果上面的准用，叫法律效果上面的准用。所以目前对于后段的理解有这两种理解的理解的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把它认为是一种构成要件准用。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下手实施伤害的人，你也要证明说伤害行为跟伤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要证明出来。可是这样就违反了本罪的立法目的，因为本罪的立法目的就是说你没有办法证明说那个结果到底是谁产生出来的、啊。所以你应该把那个后段内所说的依伤害各条之规定处断，把它解释为是法律效果上面准用。也就是说，只要能够证明说你有实施伤害行为，那你就直接用277跟278，看你产生出来是一个伤害结果还是重伤结果，各自论277跟278法律效果上面准用过去，而不是构成要件准用。因为构成要件准用的话，你要证明那个因果关系。对 ，OK， 所以后段会有这样的笔记。那。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哦，所以居中斗殴罪基本上就是立法者的一种什么避免因果关系证明的困难，所以那种在场注视的人就要处罚。啊，我刚才讲过，在场注视是一种什么典型的帮助行为，它会升高法益侵害的危险性，因为行为人就会揍得更起愤，更揍得更起劲，所以基本上在场注视。像在场注视非基于正当防卫之人，本来就要处罚。那下手实施要处罚，就更不用讲啦。可是重点，这个罪的重点是在前段在场注视这个部分。既然在场注视的人对法益有升高危险可能性，那就应该要处罚，对不对？可是立法者又觉得说，他只在旁边当加油队，这样要处罚。那、如果说这样，这一场聚众斗殴里面没有产生有人死伤的结果的时候，那个加油队还要处罚？立法者觉得说处罚太过前置了，所以。设了一个关卡，这个关卡叫做所谓的致人于死或重伤者。那现在问题就来了，那这个致人于死或重伤者到底是所谓的构成要件结果？它是一个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构成要件结果吗？如果是属于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构成要件结果的话，那显然是什么？故意必须要认识的对象嘛。所以行为人一定要知道什么？你的聚众斗殴产生了什么人他人死伤、死亡或重伤这样的结果，才可以构成283。可是呢，目前的多数的解释是认为说呢，在场注视之人既然本身就有典型的法益升高法益侵害的危险性，就已经本来就已经值得再处罚了，所以即便他没有产生法益侵害的结果，还是应该要处罚。这个叫做什么东西啊？只要危险就再处罚，现在是什么危险犯嘛，对不对？可是他就认为说，光是有危险就再处罚，好像又太过于扩张处罚的范围啊。所以他设一个关卡，这个关卡就我刚才讲的那个致人于死或重伤啊。如果你看这个这一场聚众斗殴当中有产生他人死伤、死亡重伤的结果，那才要加以处罚。所以这个致人死伤基本上它不会影响到在场注视的不法内涵，因为在场注视本身就已经具有对法益升高法益的危险性了，光是这一点就可以值得加以处罚。只是说立法者基于刑事政策上的理由，刑事政策上就是说，这种如果说这场聚众都没有人死伤的话，那我就放弃处罚好了，我就放弃处罚。如果有人死伤，我再处罚。这种刑事政策上面的处罚的要不要处罚的理由，其实跟保护法益没有关系。那它就是一个跟保护法益没有关系的话，它当然就不是一个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啊，所以它是一个所谓的客观处罚条件，它是一个客观处罚条件。那大家都知道说，客观处罚条件的特性是什么？行为主观上要认识吗？不需要知道，只要怎么样，客观上面有跑出来致人死伤、死亡或重伤的结果，不能说结果啊，这种现象就可以用283条的处罚。即便行为人主观上面不知道聚众斗殴竟然产生了死亡或重伤的结果，但是只要客观上没有发生这种现象，还是可以用283来处罚，这就是客观处罚条件的特色。那目前呢，比较多数的看法就是说，这是一个客观处罚条件，客观处罚条件。那下一个比较离题扣跑的问题啊，就是所谓的聚众斗殴致人死伤，那个人啊，指的是不是要限定在那一群聚众斗殴当中的人呢？还是无辜被波及走路过去的路人，忽然旁边那一群人里面有人伸手一拳出来，然后就被回到这样被然后变重伤？这样也算是聚众斗殴致人于死或重伤的。黄昌老师说，路人也算，所以你们不限于聚众斗殴的那群人，有人发生死亡或重伤的这样现象，包括经过的路人也算，那路人更衰。对，经过路人，只要有路人有产生死亡或重伤的现象，在场注视之人，那就通通都处罚，就通通都处罚。OK， 那第二页的下面那边有小括号六有没有？括号六，先讲故意的括号五好了。基本上它的客观构成要件就是说，你要知道说有一群人在聚众斗殴，这是你要认识的。 对，你要认识的。那你要知道说你是在在场注视，然后你有在场注视的意欲，这样才可以。那下手实施伤害的当然也是要知道说自己正在这一群这种斗的人当中啦，而且你也有实施下手实施伤害行为的故认识跟意欲。那至于就有伤害结构的部分，不需要认识，不需要认识。OK， 好，这是故意的认识对象。那如果说你一开始呢，就是出于杀人的故意去做这样一个伤害或是在场注视行为的话，基本上就是直接用杀人罪来处罚，不会用到聚众斗殴罪。这里有一个26年以上至243号这个判例，有没有？他说呢，283的这个聚众斗殴罪是指说聚众行殴致人死伤，没有杀人故意而言。如果我说呢，那你去聚众斗殴的时候呢，就有杀人罪的直接或间接故意，就说带着开战刀，或是什么酒精手枪，对，就是把对方给干掉。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就不叫做所谓的聚众斗殴行为，那根本就是一群什么杀人行为，那根本就是典型的杀人行为，就不用用到283条，就直接用杀人罪271来处罚，就直接用271来处罚。当然啦，许多上面认为说呢，其实这两个又没有互相排斥，为什么？你都已经有杀人故意，当然也有什么聚众斗殴的故意啊，所以呢，这两个应该是要用相当竞合来处理，用相当竞合来处理。好，那这个是聚众斗殴罪，基本上你要知道说，它立法目的就是在减轻因果关系的证明的困难，所以光是在场注视，光是在场注视就加以处罚。对，那那个下手实施呢，也只要证明到实施伤害行为，去证明伤害行为，就可以用277或是278条来处罚，那就看你产生出来的结果是伤害还是重伤结果。OK， 下一个呢叫做花柳病，在285条。明知呢自己有呢花柳病或是麻风呢，隐瞒而与他人为猥亵行为或是奸淫，导致传染于人的话呢，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个罪基本上是一个结果犯，它是一个结果犯，一定要是产生传染于人，对，一定要产生传染于人的结果。意思是说，那个人一定要被你的这样一个猥亵或是奸淫的行为，因为你的猥亵或奸淫行为，那个致，你懂吗？致传染于人，那个致表示是说行为人对他人。行为人是知道自己有花柳病或是麻风病，然后隐瞒，所谓的隐瞒就是刻意不告知，刻意不告知，然后跟他人去猥亵行为或是奸淫。这里说的奸淫当然是一个狭义的性交行为，狭义的性交行为指的就是那种典型的奸淫行为。对，哎，你知道就好，我跟你讲，对对对，猥亵行为当然是没有问题啦。对啊，那奸淫行为不是说10条那些性交都算了，他不是写性交，他写奸淫哎。刑法上面使用奸淫那个字呢，就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奸淫行为。对，然后呢，一定要是因为这一种隐瞒，或是然后去跟他为猥亵的行为或奸淫行为，然后导致他传染于人，也就是说那个人因为你的猥亵或是奸淫行为才传染到花柳或是麻风，这两个字表示出来一个因果关系，那个字表示出来是一个因果关系的要求。OK， 那本罪呢是只限于直接故意，为什么？你开始的是明知啊，只要看到条文上面明知，就只有包括直接故意，间接故意不包括在里面，间接故意就不包括在里面，这是你要注意到的地方。然后那个致指的是要有因果关系，就是说你是因为这样的隐瞒，对他人隐瞒说自己有花柳或是麻风，然后去跟人家猥亵或奸淫的行为才可以。那什么叫花柳？花柳古代名字啊，它叫做一切性病的总称。对，所以什么梅毒啦、淋病啊，那些什么 AIDS 啊，像那些东西啊，都是类似说花柳病。那麻风病呢？麻风当然就是麻风病啊，麻风指的是麻风病。OK， 好，这是285条。那你说为什么这个会放在伤害罪章里面？基本上它就是一种伤害行为啊，对不对？只是因为怎么样？它是特别把这种性病把它独立出来，不然它原本应该怎么样？如果没有这个条文的话，用哪一条来处罚？就回归277去处罚，对啊。通常这种。什么性花柳，对不对？如果是 AIDS 的话，有可能是要重伤罪来处罚，对，因为 AIDS 基本上在现代主义技术来看，它其实是重大无知或难治，对。那你说它根本就是一个杀人行为吧？它是一个杀人行为，要看你那个因果关系证明上面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它不是马上就死掉，它有可能是30年之后才会死掉。那30年之后死掉，万一那个当中介入好多好多因果要素，那当然是他那个行为跟后面的死亡就有没有因果关系，就很难去证明。所以，不过没有争议的是，他一定是缩减他的寿命，所以将艾滋病传染给别人，通常一定会构成重伤罪，这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杀人罪的部分还有待上去了，还有待斟酌。那285本来就是一个典型的伤害行为，传染性病给人家，让人家得到性病。那只是因为说他特别，因为他是花柳的麻风的关系，所以把它独立出来处罚，但是不会影响到他是伤害罪的本质。OK， 我看286，他就说呢，妨害幼童发育罪， OK， 先来看第一项。第一项是说，对于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哦，未满十六岁的男女 ，OK， 所以未满十六岁男女是他的行为课题。既然是行为课题，就是一个客观构成要件要素。那既然是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就是故意要认识到的对象，所以行为人一定要知道妨害的幼童他是处于未满十六岁的男女，这一点他一定要认识到。然后施以凌虐，构成要件行为是什么呢？施以凌虐或是以他法。这个他法当然是要跟凌虐相当的方式，要跟凌虐相当的方式，然后导致幼童的身体的妨碍到幼童的身体的自然发育，所以本罪也是一个结果犯，它是一个结果犯，一定要是妨害幼童身体自然发育的这个结果已经出来了，才可以用286条，才可以用286条。如果只是有造成幼童发育的危险，自然发育的危险，这样还不能够成立286，一定要产生出来。妨碍到他的身体自然发育，身体已经受到妨碍了，自然发育受到妨碍，这样的结果才可以用286条。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在学校上面被批评很严重。为什么？身体自然发育的结果好证明吗？很难证明吧？你怎么知道说这样？比如说逼他穿三寸金莲的鞋子，或者每天不给他吃东西，想要让他长得跟侏儒一样来，然后去表演马戏团，像你像这些奇奇怪怪，大家可以想象出来的这种情况。都是妨碍到幼童的自然发育嘛，对，都是阻碍他发育。除了阻碍发育以外，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促进他发育，所以拼命的给他打什么男性荷尔蒙啊之类的，然后就让他长很快，长很奇怪这样子，这种也算是妨碍他自然发育哦。所以不仅是缩减他发育的程度的，还包括促进他发育的程度，反而就是违反了自然的发育的现象。这些当然是考量到什么？违反自然发育就是妨碍到幼童的身心健康的发展。所以它也是一种伤害行为，它也是一种伤害。那凌虐是凌辱虐待的意思。这个凌虐不要忘记了，之前在学竞合的时候还记得吧？实务上说什么？凌辱虐待一定有反复实施的性质，所以只能够成多次的凌虐行为，只能够构成什么单一的罪而已。那学术上说的是什么？集合犯，集合犯。OK， 好，这是第一项。那第二项呢？第二项的跟第一项的差别只是在什么？多出来一个什么盈利的意图？就我刚才讲的那个爸爸。是开马戏团的，要 小女儿自己去表演，然后什么表演，然后用一些虐待她的方式去表演她，妨碍身体自然发育去表演她，这个就是父亲就是意图盈利，对，因为他会靠小女孩来赚钱，对，所以意图盈利。所以如果你主观上面有这种出于盈利的目的，然后去妨碍到未满十六岁的男女的身体自然发育的话，基本上就用第二项286第二项来加重，用加重。所以那个意图盈利当然也是一个罪责上面的加重，因为它不法内涵跟第一项是没有差别。是没有差的，它只是多做一个盈利的目的。那盈利的目的是我们值得加以对待的原因。OK， 好，那28题就是告诉男人对于集体上面不是重要性，所以就不说了。好，那伤害罪章基本上就说完了，接下来进入到妨碍自由罪。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把这些讲一讲完，好像不太敢。妨害自由罪。基本上呢，那个图呢，画一下好了。前两大类型呢是比较学习上面比较重要的，对，前两大类型学习上比较重要的。妨碍自由罪章呢，基本上它的保护法一样，基本上就是人的自由，人的自由。那人的自由呢有很多种面向，人的自由很多种面向。你可以说它有行动的自由，所以第一大类就出来了，行动的自由。什么叫行动自由？你可以不会受到空间上面的拘束，自由自在移动的自由，所以你要瞬间移动就是瞬间移动，到哪里去都没关系，人家不会阻碍你。对，所以如果有人阻碍你瞬间移动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妨碍行动的自由。对，所以行动自由它一定是跟空间上面有关系的，它一定是跟空间上面有关系的，把你限缩在某一个空间里面，让你没有办法离开那个空间，就是剥夺你的行动自由。对。那第一大类型就是妨害行动自由，那这个部分包括了302条跟它的加重303条在里面，主要是302。那另外呢，在这个妨碍自由罪章里面呢，有一个大家以前念书的时候比较少去碰到的296条，296条之一，然后297、298、299，然后一直到300条， 这几个条文基本上它也是妨害行动自由，只是说它是用比较具体的方式，比较特定出来的方式来妨害他人的行动自由。那既然已经具体出来了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有构成296到300条的这些妨害自由、行动自由罪章的话，其实它跟302之间竞合关系就会优先使用这些296到300条，它是一个比较具体的面向。那302的妨害行动自由是比较一般性的、概括性的面向。OK， 所以第一大类型的就是有主要是以302为首的，然后还要挂上一些比较小的犯罪，像是296到300条这些犯罪。OK， 第二大类型的妨害自由叫做所谓的妨害意思的决定自由，妨害意思的形成跟决定自由。什么叫妨害意思的决定跟形成自由啊？这个很抽象啊。行动自由基本上就是跟物理空间有关系的，就是跟物理空间的行动活动有关系的。但是意思活动自由的妨害，意思是说，你要当你做某个决定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自由做出决定。为什么？因为行为有可能透过强暴、胁迫、恐吓等等方式去妨害你做出某种特定的决定。虽然你被强暴、胁迫、恐吓，然后导致你没有办法去做某种决定，或者是被逼着要去做某种决定，但是基本上你的行动还是自如的，你的行动还是自如的。如果你的行动自由已经被剥夺的话，那个是上面那个302那一堆犯罪所要处理的问题。那如果说你只是意思的决定自由，做出决定的自由被剥夺了，但是你的行动还是自由的，那就是第二大类的问题，就是第二大类的问题。当然，第一大类跟第二大类是意思的活动跟意思的活动跟行政自由，还有所谓的行动自由的限制，是有可能会竞合的，是有可能会，他们两个不是截然区分的关系。那只是说，因为我们在分类上面比较好归类，所以把它分出来。但是那两这黑板上这三类情况都是有可能互相竞合的，是有可能互相竞合的。那第二大类的这个意思的活动跟决定跟形成自由呢，主要是分成所谓的两个条文是最重要的，一个是304叫强制罪，另外一个是305的恐吓危害安全罪，恐吓危害安全罪。这两个条文都是企图使用强暴、胁迫或是恐吓的行为来妨碍你做出某种你心里面想要做出的决定。OK， 所以这个是妨碍到意思决定的自由的部分。那剩下的没有办法被上述两大类所涵括进来的，基本上它也是妨碍自由，不过它妨碍自由的面向又更为具体。306条是大家所熟悉的侵入住宅，侵入住宅它妨碍的是什么？妨碍到个人，或者说住宅的居住权人或者管理人对于这个住宅的不是主权，住宅的同意权，对，什么叫同意权？就是同意他要不要进入到这间住宅来的这样的权利。对，目前甘老师才这一说了，对啊，或者说你可以说住宅就是每个人承包，对，这个真的还挺过，然后学宪法课的时候大家都会这样，老师都会这样讲，对，大家保护的是一种家宅权，你可以这么说也可以，家宅不受侵犯的权利，对，这是一个306要保护的面向。那307呢，是叫做违法搜索罪，违法搜索罪，违法搜索罪，你看就知道在保护什么、啊。我家就不可以让人家非法来搜索啊！对，我家就不可以让人家非法来搜索。你们有看过非法搜索吗？不对，你们看过搜索吗？没有，大家都觉得进刑诉的时候那个搜索到底是什么样子啊？你们都觉得很简单，对不对？反正就搜啊，搜索里面叮咚敲敲西敲敲，然后把家里面全部弄乱七八糟，然后就不搜好，然后就回去了。他只会叫你在那个搜索笔录上面签名，然后就回去，东西你自己收。所以只要被搜索过一次就很可怕，对。上礼拜呢，上礼拜几？上礼拜五吧，是上网课嘛，对啊。然后回家看，我们上网课都10点嘛，然后回家刚好就可以看那个《廉政英雄》，因为太无聊了，礼拜五晚上真的没什么电视好看，然后我就不想起讲义了，就可以看电视，对，然后就看到他们在搜索，演得不错，就开始乱搜，就真的是乱搜，然后最后叫他签名，对，就是叫他签名这样子。所以违法搜索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对，它保障的范畴很多。第一个，当然也有住宅不受侵犯的这样的权利啊，对啊，你怎么没有拿搜索票就来搜索我家、啊，对啊。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个人的隐私，当然也包括在里面。所以307其实有很多个面向的，对。那比较纯的保护自由法，也就是上面的两大类型，那下面的两个其他，它保护的也是自由没有错，但是呢，它还兼及了其他面向的观点 ，OK。好，那以上大家就是妨碍自由罪章，大家就是这样子，我就依照这样的顺序下来。所以第一个条文呢，我们不是看最前面的296，我们会先看302条。 302条呢，叫做私刑拘禁罪，或是剥夺他人行动自由罪，或是妨碍行动自由罪。那303也是，不过303就是差别就只是在于什么？你的对象是指吸血精准金属，所以这个以后看到这个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就把重点放在302，因为303就只是一个罪责的加重而已。302说呢，它的构成的类型是什么？私刑拘禁，像上面这现在开始有那个法条了，对，私刑拘禁呢，或是以其他非法的方法去剥夺人的行动自由 ，OK， 这要处理一下有期徒刑，这第一项。第二项是一个加重结果犯的规定，第二项是加重结果犯的规定。如果你的剥夺他人行动自由，就是上面那个第一项那个私刑拘禁行为，或其他剥夺行动自由的非法方法，如果因而产生他人死亡结果，这里的他人死亡结果当然也是指什么？过失啊，也是过失的，也不可以是有故意。如果故意的话，就直接叫杀人罪来处理，就不会是这里所说的加重结果犯的。OK， 那分别处罚是私刑拘禁致死或是私刑拘禁致重伤这样的行为。OK， 加重结果。那第三项呢？第三项是说第一项未遂犯处罚，所以私刑拘禁302是要处罚未遂犯的，要处罚302是要处罚未遂犯。OK， 那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保护法一部分，当然我刚才讲过，就是保障人的行动自由，他可以在某个不受拘束的空间当中自由的活动。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个93年的这个台上998号，这是一个判决，他说呢，302条呢跟304条的差别在哪里？他说呢，302条所保护的法益，他们两个保护的法益固然都是被害人的自由，都是自由，可是他有比较具体的面向是有不同的。他说呢，302呢是被害人置于自己的实力支配之下，所以实务检警很喜欢写实力支配之下，实务检警很喜欢写，只要是那一种剥夺人家行动自由的，基本上都会写到实力支配之下这几个字。那这几个字，但是考试上面要写出来的、啊，在写论述的时候，等一下写哦，将被害人置于自己的实力支配之下，我们就可以说他自由就被妨害，然后就剥夺他的人生的活动自由。他说这个是302，他在重于在保护个人行动自由。那304呢？304是使人行无义务之事或是行使正当防卫时候的加以正当权利的时候加以妨害。那它保护的是个人的意思自由，跟行动没有关系，是保护你的意思决定，是保护你的意思决定，跟行动没有关系。所以他说，两个构成要件行为太一样，还有被害人的受害程度都不相同，都不相同。那下面有个要注意的是说，实务的判例认为说，302这个私刑拘禁行为啊，一定是要持续有一段期间，一定要持续一段。如果是短暂的剥夺你的行动自由的话，那个应该是用304，而不是302。这在第应该是第六页上面。这个75年，这个也是一个判决，不过是一个比较早期的判决。他说呢，302条的妨碍自由罪呢，它是以私刑拘禁罪为他非法剥夺人行动自由的例示。哦，所以私刑拘禁行为，302前段私刑拘禁，这只是一种方法而已哦，构成302的方法而已。那本罪呢，在性质上面呢，他的行为呢，要持续相当的期间才可以的。如果说目的是在使人行无义务之事，或是只有瞬间的拘束 ，OK， 所以持续相当期间跟瞬间，就是区分302跟304的两个不同的罪的一个标准。那是属于304的范围，不属于302的剥夺行动自由。可是我必须要说，这样的标准在学说上面是被批评的。为什么？到底瞬间是多瞬间啊？那要有相当的时间，是要有多相当的期间啊？我如果说呢，常常在书上面看到说，某甲呢叫某乙呢，把他当狗，叫某乙呢当做狗一样在街上爬，从街头呢爬到街尾，这个是302还是304啊？304的一个构成要件是什么？是用强暴胁迫使人使无义务之事或妨碍他人行使权利。他有义务当狗在上面爬吗？在地上爬吗？当然没有啊，对不对？就是他从家从你从你当狗，然后从这条街的街头跑到街尾，好吧，这样到底是302还是304啊？这个也是302，为什么？第一个302保障的法益是什么？行动自由啊！你叫他当狗这边爬，他就只能够爬哪里，就从街头爬到街尾，他哪里也不能去。对，所以他行动自由其实是在一个空间里面受到限制，在一个空间里面受到限制。第二个，你叫实务见解，这样你当然也是个302，为什么？它是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它不是马上就结束，它不是马上就结束，这是一道实务见解啊。不过那个持续相当期间的这个要件呢，其实在实务上面也很少用，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用到底有没有妨碍到他人的行动自由来区分302跟304。至于有没有妨碍到行动自由，当然就是把他人限缩在某个特定的空间当中活动才可以。所以如果说，老常举例子这样子。 老婆呢把老公老公都出国了，然后老婆就把老公的机票或是什么护照把它剪断，所以老公没有办法出国，这样会构成302妨碍自由？当然不会，为什么？老公只是不能出国，他也可以去垦丁啊，去花东啊，去哪里都可以啊。台湾那么多好玩的地方，他不会去别的地方啊。意思是什么？行动自由就没有在限制，被受限在特定空间当中。对，所以现在讲一下这边的例子。哎，我写吗？我上面有写，哎，应该是有写吧？对啊，下面一个正方形的那个部分，30年的那个判决下面。所以以前那个什么七仙女啊，就是把七仙女衣服偷走，有没有？那是什么故事啊？牛郎与织女吧，是吧？对，把那个仙女的衣服偷走，让他们没有办法回家，因为没有穿衣服，出去不敢见人，所以没有办法回家。这也是什么剥夺人的行动自由一种方式。对，总言之，他就是把他人的活动空间受限在一定的物理空间的范围当中，受限在物理空间一定的物理空间范围，这个才叫做302，这个才叫302。如果说呢，他没有被限制，他的行动自由没有被限制在特定的空间当中的话，他还有其他的可以活动的空间，这个时候就不会构成302条了。OK， 来看一下30年上字第1693号这个判例，他说呢，302所谓的其他非法方法剥夺人的行动自由，这个是对于同条的私刑拘禁罪的补充规定。上诉人呢，将人私刑拘禁。前面已经讲了，已经有明白规定了，所以判之主要规定又有补充规定，就不应该宣告补充规定。所以你在说什么东西啊？他是在说，这个法条里面不是有讲两种行为方式吗？一种行为方式是什么？私刑拘禁罪。另外一种方式是什么？用其他非法方法，也就是说，其他一切足以能够让人家限缩在特定的物理空间当中活动的这些方法，都算是非法其他非法方法。所以有这两种行为方式。那如果行为人同时用这两种行为方式，会不会成立想象竞合？实务这个不会，为什么？因为他说私刑拘禁罪是主要的规范，私刑用私刑拘禁这种方式，有时候把人关在山上的小屋子里面。如果你是使用这种方式的话，又有其他非法方法去拘束他人的行动自由的话，那鉴于法条上面已经明文规定出来了，私刑拘禁罪是最基本的、最忠实的规范。那其他非法方法只是一个补充规定而已，所以如果你同时用这两个，只会构成私刑拘禁罪，这是很无聊的判例啊。不过这是实务上面很喜欢的见解，所以还是把它列出来，不过我觉得不会影响到作答，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行为方式，这样的行为方式，所以一定是要把他人限制在某个物理空间里面。再过来就是他的行为客体的部分，行为客体的部分，你从法律这边看不出来啊，只要是人就好了吧。是啊，是人事就好了。不过现实上面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如果那个人在具体个案当中被拘禁自由的人，在具体个案当中一时性的丧失了他的行动自由的那种人，应该是说一时性的没有施展出他的行动自由的，不愿意施展他行动自由的那种人，你把他拘禁在一个特定物理空间里面，可不可以构成302条的私刑拘禁罪啊？例如说什么，那个人本来就在房间里面睡觉，然后你呢从后面把那个门反锁起来。然后等他要睡醒了之后呢，再把他打开，这样你会不会构成私刑拘禁罪？他还没有醒来之前就把他打开了，可是他在睡觉的时候把他反锁。这个问题的困难度在哪里？困难点在于说，他在睡觉啊，他在睡觉的时候意思是什么？他根本就不想施展他的行动自由啊，他就想要睡在这个上面嘛，对不对？那这样的人可不可以？要不要用302条？值不值得用302来加以保护啊？他自己都不想要施展他的行动自由了。那可不可以还是符合原本侵害到他的法益？重点在这个地方，或者是说他已经睡到不省人事，然后躺在床上，这时候你把他关在房间里面，在他醒来之前都没有把门打开，你会不会构成302条的私刑拘禁罪？都是一样的问题，那这边会涉及到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说这一条所保障的只有那种现实上面正在施展的行动自由，现实上面正在开展的行动自由。也就是说，那个人有明明就有活动的意愿，然后呢，你还把他关在小屋里面，就让他没有办法出去，像这个当然是典型的啦。可是如果说那个人本来就没有活动意愿，或在具体个案当中根本就欠缺活动的可能性，这个时候就不算是构成，就不会构成302条，这叫现实的活动自由说。那另外说认为说叫潜在的活动自由说，潜在的活动自由说是什么？只要他有行动能力，所以呢，如果是还不会走路的小娃娃就没有行动能力，你把他关起来。他本来就没有办法动啊，所以你不会妨碍到他行动自由，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可是，如果说已经会爬的小娃娃、小婴儿，你把他关在他睡觉的时候，你把他关在房间里面， 或者是不用到小婴儿，一般人在睡觉的时候呢，你把他们家反锁，把他们，然后在他醒来之前，哦，把他打开，把他锁打开，这样会不会构成施行拘禁罪？且依照潜在的行动自由说是什么意思？只要他有潜在的行动可能性，或是潜在的活动可能性，那他就是302条所要保护的对象，就是302所要保护的对象。他虽然这个时候没有错，你关起来的时候，反锁起来的时候，的确是不省人事，要么就熟睡，要么是醉倒，要么就是小婴儿还在睡觉，的确是不省人事，他没有办法施展出他的所谓的行动自由，没有错。但是他随时都有可能会爬起来吧，所以我们保障的还是他潜在的活动自由，只要他有随时可能爬起来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要加以保护，所以这个情况下还是应该要成立302条的施行拘禁罪，OK， 好，那这个是关于行为客体的部分，有这个争议，那第二项呢，当然交通结构犯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啦，可是前提是你要符合第一项，妨害行动自由罪才可以。OK， 那这个是302，它就是把人家限制在一定的物理空间当中。接下来我们回头看。296条到300条这些小罪，就是因为它是平常大家比较不会去看条的，所以一旦考出来，杀伤力就比较大，因为可能平常你没有练习分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时间，就不会去念这些条文。不过这些条其实有时候会让你混乱。第一个呢是什么？296条叫使人为奴隶罪，先看构成要件。第一项，他说的使人为奴隶，或是使人具类似于奴隶的不自由的地位。那处理你像7年以下有期徒刑，基本上你要当奴隶啊，你要被让被害人变成你的奴隶，对，快叫声王，可能是什么皇后、公主，对，快服侍我之类的，像这种情况，你要让人家当奴隶，当然就是要把人家当做什么，就是宪法上面的客体公事啊，对啊，就是说已经丧失人性尊严了，要到达丧失人性尊严的程度。所以如果只是像刚才那个凌虐幼童发育罪那种凌虐程度还不够哦，凌辱光是平常凌辱虐待，就是说不给他照三餐吃饭，然后在那边打他，这个还不一定构成使人为奴隶罪。奴隶一定是已经被当作是客观上面已经可以被当作是一种客体来对待，才会让违反他剥夺他人性尊严，产生这个奴隶。所以你也查不到说有什么实务经验说是构成使人为奴隶罪，这个部分基本上是很少，的。不过奴隶就是。你说就是剥夺他人性尊严，让他变成他人的性、他人的客体，丧失人的尊严。OK， 剥夺他人的主体的地位，这叫奴隶。那什么叫做使人居于类似奴隶的不自由地位呢？不管是让他人为奴隶，或是让他人居于类似于奴隶的不自由地位，前提都是一定要剥夺他的行动自由。所以我刚才说296本身也是一种302的具体表现，他一样是剥夺他的行动自由啊。如果说你是三餐都不给他吃，然后每天照三餐鞭打他。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说肯定说，然后用狗链把它拴起来好了，对，反正不管做一大堆逼迫他，让他像一条狗一样卖命的这样一个工作，那我们可以说他居于奴隶的地位。但是如果说这条在他眼中的这条狗，一天当中有3次出去放风的机会，就是出去外面乱逛啊，对啊，这个因为他没有符合302的施行拘禁罪的这个要件，没有剥夺他的行动自由，他在那个放风的时间还是自由的，当然就不会构成这里所说的奴隶啊。所以这296还是要以302条的施行拘禁或是妨碍行动自由为前提，还是要以302的妨碍行动自由为前提。OK， 那我们看一下实务说什么？实务说呢，这有两个判例啊。他说呢，296呢，使人为奴隶罪呢，是据以类似奴隶的不自由地位罪，或是这个罪，必须要使人置于不法实力支配之下。你看，实力支配又来了，实务超爱讲的，所以大家写到这种施行拘禁或是妨碍自由的部分，你就给他写实力支配之下，对，就写实力支配之下，失去他的普通人格应有自由才可以算是。如果只是让他做女仆。对，并没有剥夺他的人格权应该有的自由的话，那就不会构成296的使人为奴隶罪。OK， 那下一个25年这个说什么？他说呢，刚满7岁的养女每天打他，然后给他饮食，他说这个叫凌虐行为，但是跟奴隶呢还差得远呢。对，所以这个部分呢就不会构成使人为奴隶罪。你看，所以实务上面根本就不会有什么使人为奴隶罪这种情况发生。好，我们现在接下来看296条之一。看它有之一耶，那表示什么？它其实是一个蛮新的规定，至少跟其他的民国24年的法条看起来，它是民国88年修正的。 2967当然是要讲的什么，是一个贩卖人口、买卖挤压人口罪。这个当然是因为因应那个时候的买卖人口很多啦，所以才会有2967的立法。OK， 你看这个条文有几项啊？它有六项，还有六项，乐乐的六项。不过其实哦，这因为它有第一个，因为它有六项，所以六项之间要怎么用，就会发生争议，就会发生争议。我们现在一项一项来看好了。第一项，买卖挤压人口，就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然后呢，并科50万元以下罚金。OK， 什么叫做买卖人口？买卖人口就是把人当作契约买卖契约标的物啊，这契约标的物是什么？是人啊，对啊。这一条罪当然也有什么把人当作客体的性质在里面，他也有把人家当作客体的性质，他都变成契约标的物嘞，人是不可以买卖的。对，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判决是比较新的，99年那个74346判，他说2967的买卖人口罪呢，它是妨害自由罪章的一种犯罪类型。OK， 行为，他说呢，如果说行为人基于图利的意思呢，将人视为有价的物品，贬义他的人格，让他居于客体的地位，跟296一样，然后呢，对他进行人身自由的买卖，重点在这里，贩入或卖出。基本上，实物对于买卖这两个字，它指的是什么？买跟卖就算。所以呢，买方呢也会构成296之一，卖方呢也会构成296之一。他说呢，被卖之人就移至于买方的实力支配之下，所以买卖双方都成立296之一。买卖双方，这个叫什么？一个买，一个卖，对象犯，还记得吗？刑法上面数人犯罪，如果说那个分则的构成要件有规定，必须要是数人以上才可以犯罪的话，那种叫什么对象犯罪？叫对象犯罪。那这种对象犯罪，其实它的意思决定是什么样？互相对立，因为一个越买一个越卖嘛，对不对？所以意思决定是互相对立，所以他们两个买的人跟卖方，买方跟卖方不会成立刑法第28条的共同正犯。为什么？共同正犯一定是什么？共同犯一定都是他们有共同的什么目标啊？他们有共同的攻击目标啊，对不对？他的攻击目标是一致的。但是买入贩出，买方跟卖方，他的目标是互相对立、互相补充的，互相对立补充的。所以他们两个不会是刑法上面的28条的共同正犯。只要讲到对象犯罪，就要注意到解题上面的陷阱。为什么？对象犯罪就是排除了一般总则上面关于共犯规定的适用。那哪些人要处罚，哪些人不处罚，就是看刑法分则的条文。就这一个罪来看，它是一个对象犯罪没有错，它是所谓的必要共犯，是必要共犯。比如说必要共犯，就是说这个罪要实现，一定要是什么2人以上的必要共犯。那它又是必要共犯里面的对象犯罪，只要是对象犯罪的话，那表示说他们的犯意攻击的意思是互相处于对立的状态，他们两个不会是28条，他们两个不会是买方跟卖方不会以原因28条成立共同正犯，不会的。那你说，那卖方要不要处罚？买方要不要处罚？要，因为296之1说什么？买卖人口，所以是买入贩出都要处罚，买入贩出都要处罚，所以这是同时处罚两个人的情况，同时处罚两个人的情况。你不要再写什么总则的共同正犯哦，不是哦，买方跟卖方就直接用什么296之1，他们各自都是296之1的正犯，他们都是各自。296之1正犯，他们不是什么买卖的共同正犯的，不要把它写成买卖罪共同正犯，不要忘记它是一个对象犯罪，它是一个必要共犯的对象犯罪，排除28条的适用，排除28条的适用。好，那这个是买卖的意思。那什么叫质押？质押就是把人当做什么抵押品啊？对啊，时间到了就赎回来，对，时间没到，时间没到就干嘛？就拍卖掉。好笑，还不是误，对啊，总之时间没到，那就放在那个抵押权那边啊，对啊。OK， 所以这第一项要注意到了，当然就是买卖双方是一个对象犯，所以他们是共同正犯，这点是要请大家注意的。那么继续看第二项好了，第二项说呢，意图使人为性交或猥亵的行为而犯前项之罪，前项之罪当然指的是296之1第一项的买卖人口之罪，所以第二项构成要件其实是意图使人为性交或猥亵的行为而买卖挤压人口者，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个是第二项是第一项的加重规定，第二项是第一项的加重规定，这当然是一个罪责的加重，为什么？不对，这应该不是罪责加重，应该是不法的加重，因为它是 出于让别人去做强制性交或者猥亵的目的，然后去贩卖人口，他的不法恋爱已经有沾到所谓的性自主的侵害的危险了，所以应该是个不法加重，所以第二项基本上的图像就是什么？你为什么要买卖人口啊？你是为了让什么被卖的人去做什么行为？性交或猥亵行为，基本上就是以前的常常讲的，家里面没有钱。有啊，玫瑰童年里面不是这样演吗？在里面没有钱，然后就把自己的二女儿，都不会卖大女儿，也不会卖小女儿，都是卖中间的一个，对，就把她拿去，你到那个，我就把你卖掉，因为没有办法抚养，就把你卖出去给什么人口，对，人口贩子，对，就把它卖出去了。那爸爸也知道说，那个人口贩子被卖掉的人，通常都会去妓院工作，对，然后就变得很可怜的春花这样子，对，就是像这个样子，只是出于。为那个被卖的人，就是让他去做性交或是猥亵的行为，然后去买卖人口，那就用296(1)第二项的处罚。对，所以他图像是这个样子，用图像记忆法。第三项说什么呢？第三项说，第三项其实是一二项的加重。第三项是一二项的加重。第三项说，你是用强暴、胁迫、恐吓、监控、药剂、催眠，说是其他违反本人意愿的方法，重点是。就是用违反本人意愿的方法去犯前二项之罪，就是犯第一项买卖人口罪，或是第二项意图让他人为性交猥亵行为而买卖人口罪，那就用第三项的话，那就加重其刑至1/2。用体系解释来看的话，第三项告诉你说，要用这些强暴、胁迫、啦啦啦啦这些违反被害人意愿的方法，才会构成第三项，然后要加重其刑至2/2。所以相比之下，一二项。就不是用强暴、胁迫、恐吓、监控这些违反被害人意愿方法为之哦，所以基本上第一、二、三都是用和平的方式，就是用和平的方式。如果你是强暴，用强暴的方式，或是其他的胁迫、恐吓、监控、药剂的方式去违反被害人的意愿、被卖的人的意愿，然后去买卖人口的话，基本上就用第三项，还是用第三项加重其刑至1/2。OK， 所以从第三项可以看得出来说，一、二项其实是没有违反。被卖人的意愿是没有违反被卖人意愿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说，食物上面会出现的是哪一项啊？一二三项里面哪一项最多？二跟三，基本上你要用和平的方式去买卖人口，这个几率比较小一点，因为谁希望当被卖的人啊？对啊，他理由只有抗拒嘛，对不对？抗拒的时候，强暴、胁迫、恐吓、宣控那些东西就会跟着过来了，所以食物上面二跟三是出现的是比较多的，OK。那我们继续看第四项，第四项说呢，媒介，哎，刚才那个监控啊，监控知道是什么意思吧？监控就是大家想象那个意思，我想跟没讲是一样的。监控，例如说派保镖在旁边看啊，或者是什么什么雇员在旁边看着你啊，不让你跑走啊，或者用你什么电子仪器啊之类的监视你，限制你的行动自由啦。OK， 那第四项是说呢，媒介、收受、藏匿前三项被买卖、质押的人。或者是让他躲起来，让人家找不到，把隐蔽起来，让人家找不到，这叫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啊。所以第四项是什么行为？第四项是买卖人口的行为吗？就不是哦。所以前三项一定都是什么买卖人口？前三项的构成人行为都是买卖人口，只是因为说第二项加了一个什么性交或是猥亵的意图，第三项加了什么构成人行为用什么强暴、胁迫等违反被害人意愿方法去做买卖行为，但是第四项。那构成人行为不是买卖人口，它是媒介、收受或藏。什么叫媒介？媒介就是居间呐，就是当中间牵线的那个人啊，买卖双方中间牵线的那个人就是媒介啊，买卖双方中间牵线的那个人叫媒介。收受是什么？收受不是买卖的那个买，收受指的不是买受人哦，收受指的不是买，因为如果是买受人的话，应该是什么用第一项的处罚？收受指的是。买卖行为结束之后，收受被卖的那个人的那个人叫收受人，对，知道吗？所以你会发现第四项的行为，第四项的收受、藏匿，前三项被买卖或是质押之人，或是使之隐蔽，基本上收受、藏匿跟使之隐蔽这三个行为都要在第一项的买卖行为之后结束之后计税之后，才有可能构成第四项的收受、藏匿或是使之隐蔽。为什么？因为第四项看起来它就像是什么？第一项的事后帮助犯，有没有？事后帮助犯是什么意思？人家都已经既遂了，你在后面说我要帮你去 去实现犯罪构成要件，那我都既遂，还需要你帮忙吗？所以一般在总则上面学的时候，事后帮助犯是要处罚的吗？是不处罚的，那是不处罚。可是这种买卖人口的情况，买卖人口的情况之后，如果你买卖关系交易完了之后，你从买受人那边去收受被卖人，或是去藏匿那个被卖人，或是使被卖人隐蔽，所谓的使之隐蔽就是使被卖人隐蔽的意思，让人家没有办法发现，让人家没有办法发觉，就是使隐蔽，有人会把他关在地下室啊，让人家找不到啊，像这种情况。所以藏匿、收受跟隐蔽行为这三个行为本身就是所谓的事，原本是第一项的事后帮助犯，但是这边呢有鉴于说这种事后帮助犯有独立处罚的必要性，所以立法者直接把它给正犯化了，就变成第四项。所以要成立第四项的前提是第一项的买卖人口罪已经达到既遂之后，才会用到第四项，才会用到第四项。这个条文上面看不出来，在考试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在考试上面的第四项的适用一定是要以第一项既遂为前提，第四项的适用一定要是以买卖人口既遂罪为前提。所以一定是买卖人口既遂之后，再去媒介啊、收受啊，或是藏匿啊，前三项被买卖的人，然后是让他躲起来，让人家找不到，这样的行为才会构成第四项的处罚，才用第四项的处罚。OK， 第四项重点的这个地方。再来第五项呢，就是公务员包庇的加重。公务员呢包庇人家呢，包庇他人去犯前四项之罪，前四项之罪就是买卖人口，还有所谓的媒介啊、收受这些行为的话，就依照各项的规定，看你包庇的是买卖人口，那就用第一项；如果你包庇的是强暴性或买卖人口，就是用第三项。然后呢，用这些相似的刑度再往上加了到二分之一。那提醒各位的是，第五项这里既然已经有单独就公务员包庇犯罪已经独立处罚了，就不会再用134条。134条是什么？不纯正渎职罪。134是说公务员假借职务上面的机会去犯渎职罪章以外之罪，这个是渎职罪章以外之罪没有错，那就是什么？加重其刑就是二分之一。但是不要忘记了，134的但书说什么？但是如果说那一张别的罪章、其他罪章之罪已经因为公务员的身份有所加重的时候，就不用134。所以这个地方2967的第五项公务员包庇犯罪，包庇前四项买卖人口犯罪，就是134的但书所说的其他罪章的犯罪已经就公务员的身份有加重的规定了，就不会再用134来加重，就不会再用134来加重。OK， 这是第五项。那第六项呢，一直说1到3项的未遂犯罚之。那个1到3项圈起来，意思是包括不包括什么？第四项，所以媒介收受藏匿或使那个被卖的人隐匿，这一项的犯罪其实没有处罚未遂犯，但是1、2、3买卖人口的部分是有处罚未遂犯的，它没有包括第六项，这个2961第六项没有包括第四项的，你要记得哦。不是说29611的各项都要处罚未遂，是只有买卖的这种方式才会构成未遂，才会构成未遂。好，那这是296条，这296条。来看一下，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来看一下练习一下题目，好了，就下课。第八页的最下面这个，这是88的律师的第四题。他说呢，甲的生性好赌呢，曾经到了赌场呢，就是赌输好几百万美元，那没有钱还债啊，那怎么办？没有钱还债，去找女人开刀。他就找呢刚满18岁的女人 A 呢，就把她价卖到某个私仓里要去卖。OK， 到这边为止。请问一下哦，那个甲在这边为止构成什么罪啊？把女人价卖到私仓里卖淫是什么？价卖，那个卖显现什么？你有把女儿当做什么交易的客体，然后有什么对价关系，有获得一笔钱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296之1的第一项，296之1的第一项。当然了，如果那个父亲是使用强暴或者什么方法的话，那是什么296之1的第三项。不过这个部分因为是私娼寮，其实还有包括什么第二项意图使人为性交或猥亵行为而买卖 A 女，而买卖为 A 女，所以这应该是296之1的第一项跟第二项应该都会构成。OK， 好，这个是父亲的部分。那接下来继续往下看 ，A 呢不堪非人的皮肉生活，看着非人皮之肉生活，对，非人之皮肉生活，什么东西啊？某日呢就趁劳保呢，劳保也是很常出现的人物啦，在买卖职业人口，还有后面有一个什么处罚都开妓院的，对，劳保没有注意的时候呢，就翻墙潜逃，这个墙太矮了吧？对啊，那但是呢逃离不远之后呢，就被保镖带回来，这保镖看起来感觉还蛮帅的。就戴个墨镜，这样子就把他抓回来。这样，隔天呢，A又逃，又被抓回来。 反正就是怎么逃都被抓回来。数日之后 A 又潜逃，又被逮回，哎，真是很衰，逃三次，人家孟母三迁就成功了。你呢认为说呢，他的玩性不改呢，你是保镖是老包啊。那个保镖认为说玩性不改呢，就把他监禁在私仓寮的地下室，然后出言恐吓说，如果你再跑的话，我就把你腿打断。OK， 那一关就关两个多月，对，然后后来才被人家发现重获自由。OK， 我们刚才检讨完父亲的嘛，对不对？来看那个保镖，保镖做了什么事情？他跑了就把他抓回来，这是什么？抓回来把他关在地下室，这个很明显是多少？302嘛，对不对？这个部分有妨碍自由的部分，对，没有错。可是不要忘记了。这个前面有涉及到买卖人口的问题啊，对不对？所以你要发现说，买卖人口之后，如果说有帮忙干嘛，收受啊、藏匿啊，或是让人家找不到那个被害人的话，就怎么样？296(1)第四项，对。所以这个保镖除了构成302之外，302是指说把他关在地下室的部分，他就只能在地下室活动，没有办法出去，所以妨碍他行动自由，这个成立302，这个部分是302。然后呢？前面的保镖把他逮回来，这个有可能，或者把他关地下室啊，都有可能使什么被买卖的这个 A 女呢被隐蔽起来，然后让人家找不到，所以这是构成296(1)的第四项。而且我刚才讲过了，296(1)第四项是要在什么时候才可以成立？买卖结束之后，就是第一项既遂之后才可以成立。而这里是没有问题的，这里保镖是没有问题，他是在什么劳保交易完成之后才把他关起来，让人家找不到。对，所以这个部分296(1)第四项是符合的。另外还有一个还没有教到的是所谓的305说是从哪看出来？305是恐吓危害安全罪，他干嘛？出言跟他吓他说呢，如果你再跑的话，就把你腿打断。腿打断是以什么重伤为内容，对他人为一个恶害的通知，所以这个部分呢，就会妨碍到他什么意思决定自由啊，他就没有干嘛，没有办法想说，可恶，我会不会怕会被打断啊？所以我心里面就觉得很害怕，我就没有办法怎么样逃走。所以这个部分还有就构成一个305 ，OK。所以保镖构成的可多的呢，302、305、296(1)第四项。嗯，那劳保跟那个父亲当然就是构成296(1)的第二项，意图让人家性交猥亵了买卖人口 ，OK。好，那这个部分大概就是这样子。那礼拜五就从第九页开始。